在这一个深秋寒冷的夜晚，秋风轻轻地吹拂过我的脸庞。在这个没有星星的夜晚，前方的路仿佛迷失了方向。现在的你和我已经不是从前了，过去的一切只是一场回忆。我常常去你家看你那模糊的身影，为了找回曾经爱的温存。我常常在我们一起待过的地方停留，为了找回曾经你留给我的爱。在你我分手以后的日子，陪我度过的只有寂寞。在我走后的日子，不知道你是否有着同样的感觉。路，看着你那憔悴的脸庞，我的心有点难受。看着你那流泪的样子，我的心就有点惭愧。从前的日子我伤害了你，可是我是真心爱你的。你说你要去选择你的幸福，于是我放弃了你。因为我爱你，所以不会勉强你什么。知道你找到了他，以为会对你很好，你会很开心。可是我经常看到你的样子会让我很心疼，因为你并不开心。你的同学告诉我你去找过我，不是我回避你，是因为我爱你。我很想每天陪在你的身边，可是我又不能，请你原谅。也许这也不可能吧，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可以陪你。可是这不能说明我不爱你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因为我要工作。可是我对你的爱比别人都真都深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你幸福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还记得我们以前的誓言吗？我以后不会再相信，因为它是对真爱的玷污。回到现在，爱就应该是勇敢去面对吧，不应该畏首畏尾，失去没有机会再重来了。我会永远等你，不管你是什么样子，即使伤痕累累，我也是你停泊的港湾。真爱你的难。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突然醒来的黑夜，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，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。那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，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，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，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，你的承诺我竟没怀疑过，反反复复要不是当初的温柔，毕竟是我爱的人，我能够怪你什么。原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微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已经老了。